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时。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一，农历10月11。今天机动车牌限行的尾号是5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开市，81家公司首批上市。 丰台区本轮疫情，所有封控管控区域全都解封。 市疾控中心提示，快递尽量在户外拆，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 京城本周预计将会经历2次气温下滑，日最低气温在0摄氏度上下徘徊。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开市，昨晚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北交所税收政策适用有关问题，其中包括投资北交所上市公司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相关政策，暂时按照现行新三板适用的税收规定执行。北交所开市都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北交所第一批上市公司共81家，开市后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过400万户。关注点之一就是北交所发行上市制度更加包容，持续融资制度灵活多元，监管制度宽严适度，退市机制体现特色，成长路径循序渐进。关注点之二是81家首批上市公司的质地良好，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占到了87%。关注点之三是交易制度更加灵活，北交所对个人投资者的准入门槛是2年交易经验和近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超过50万元，与科创板齐平。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自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等。关注点之四是宣布设立北交所以来，市场活力得到激发，市场效应初步显现。到10月31号，精选层日均成交额增长2.74倍，股票价格平均增长18.2%，创新层和基础层日均成交额、股票价格分别增长2.86倍和45.93%。据了解，公募基金以及保险、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陆续将进入北交所，将丰富北交所的投资者类型。12号晚间，证监会批准了8只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发行，个人投资者可以购买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进行投资。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北交所开业，短期内未必会有很多新的利好刺激，未来最大的机会是上市公司快速发展，盈利能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应该有长期投资理念，而不是抱着短线炒作的思维入市。 接下来来关注新冠疫情。随着200多名居民最后一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昨天下午呢，丰台区西乐园一区封控区23号楼迎来了解封的时刻。至此，丰台区本轮疫情所有封控管控区域全都解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我们取得了西乐园一区疫情防控战役的胜利。 听到正式解封的通知，西乐园一区23号楼居民走出楼门，7岁的窦子轩和姥姥牵着手走下来， 真的憋坏了。刚一说解封了，我们小孩坐在那儿都哭了。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献上鲜花和精心准备的纪念品，很多居民都忙着拍蓝天、打视频电话。赵玉才举着手机，把楼下广场上的场景拍给亲人看， 心情特别舒畅，终于见着蓝天了。 是在跟谁打电话？ 我姐、我妈他们，晚上不庆祝庆祝。 现场一块写有2021年11月14号“万众一心，攻坚克难”的留言板特别引人注目，居民们纷纷上前留下解封感言。他们有很多话要表达。 21天确实是挺焦急的，也挺焦虑的。外面的工作人员啊，提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随时给解答。我们非常感动，感谢他们。疫情发生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事儿，是大家的事儿，所以我们真得共度难关。 为保障封控管控区内的居民生活，做好现场秩序维持，丰台区组织区级下沉干部、街道及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保安、保洁、物业及志愿者等26000多人。 丰台区疾控中心主任信振江总结了丰台区此轮疫情的特点。 老年人比较集中，家庭性比较集中，德尔塔疫情呢传得比较厉害，感染性还是比较强的。一旦有外地旅居史，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备，第一时间去排查。西乐园这个杨女士他们就做得很好，家里不是没有别人，但是她在回来之后跟别人要隔开一段时间，她家里人没有其他发病。 昨晚七点，因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采取封控措施的海淀区芙蓉里社区西区六号楼宣布解封。当天居家隔离和外出在四个酒店集中隔离的177人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工作人员在楼道内和楼门口张贴了解封公告，还为每户居民拆除了门磁报警器。 国内疫情呈现出多点散发，本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双十一火爆，怎么接收快递才安全呢？昨天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出了特别提醒，疫情防控期间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谨慎邮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所在地区的商品。 市民朋友在收发快递时要佩戴口罩，尽量减少接触交流。在取快递或者拆快递包裹时，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者医用酒精对外包装进行消毒，也可以戴一次性手套，尽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触。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明天开始，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两种新型票制产品，分别为30天定期票和20次季次票，方便北京、天津两地的商务差旅和通勤旅客便捷出行。 开办新型票制产品的车站包括北京南、天津、天津西、武清、军粮城北、塘沽、滨海。新型票制产品可以在京津城际铁路指定发到站和指定席别的列车上使用。 受西北气流控制，本市近期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本周晴朗天气还将持续，同时气温将会经历两次下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本市风力不大，总体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气温方面将经历两次下滑。周二之前日最高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周三到周五最高气温将下跌至11摄氏度，到了周六日日最高气温将下落到9摄氏度，整周的日最低气温都在0摄氏度上下徘徊，添衣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整周的空气质量优良，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可以在中午前后到户外晒晒太阳。眼下已正式入冬，养生方面要做出调整，饮食上要少辣多酸，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以加强肝脏和肺的运化功能，尽量少吃生冷的蔬菜瓜果。作息上要尽量早睡早起，在太阳出来之后就起床是最佳时间。此外，冬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时要尤其做好头部、背部和脚部的保暖，多多补水润燥，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和燃气安全，谨防火灾。 国内方面的消息，好未来日前宣布关闭小学和初中学科培训业务。根据规定，年底前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将完成营转非工作，教培机构将面临转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双减背景下，教育部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营转非工作需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之后教培机构相继宣布转型。此前新东方宣布停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俞敏洪表示未来将把重心转移到国际业务和大学业务中。和新东方中小学营收占比约50%不同，好未来中小学业务占比约8-9%，影响更大。13号，好未来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将于今年年底截止，未来将专注于提供素质类课程，包括人文美育、科学编程、音体美等品类。未来教培机构将何去何从？业内人士分析，由于在线教育的审批合规成本远低于线下，未来培训机构可能会将一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培训转移到线上，申请进入白名单。另外，艺术、体育、科学、编程等非学科类素质培训将成为教培机构的转型首选。公考、考研、教资、会计、法考等职业教育考试也可能是发力方向。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教育培训，都要尊重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用制造教育焦虑的方式推广相关业务。未来，凡是增加家庭负担、造成内卷、增加教育焦虑的业务，都将被纳入限制和管理之列。马学雷分析，未来培训机构应该从跟着全日制学校走的影子教育，变成引领性教育，服务于素质教育、创新性教育、信息化教育等。 国家网信办昨天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他的个人生物特征信息。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不同级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点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 国际方面，爱尔兰政府网站日前更新了国际旅行规定，允许完全接种中国科兴和国药新冠疫苗14天后的旅客持有效证明入境。 根据这一规定，进入爱尔兰的旅客必须提供有效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者新冠康复证明，或者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目前爱尔兰政府一共承认6款新冠疫苗，除了最新增加的科兴和国药疫苗之外，还包括辉瑞、莫德纳、强生和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奥地利政府14号宣布，鉴于目前新冠疫情的形势严峻，政府决定从15号零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措施，12岁以下儿童除外，以应对疫情蔓延。 根据奥地利媒体的报道，规定要求这类人群居家禁足，除了工作、购物等基本生活外，非必要不得外出。奥地利警方将会加强执法检查，对违反禁令者予以重罚。这项禁令涉及全国890万人口中的大约200万人。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市属公园九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累计接待将近200万市民游客学习参观。 新京报聚焦，北京冬季蔬菜先头部队上市，部分南方蔬菜上市量恢复到常年供应水平，蔬菜供应偏紧局面正在缓解。 北京青年报报道，十天289人感染，大连新冠疫情从上升期逐渐进入平稳期。 新华社消息，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上七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将会关注全市累计开工集体土地租赁房项目49个，提供大约房源7万套，建起一批符合市民需求的宜居宜业综合社区。 七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大连本轮疫情源头查明，第一例确诊病例来自冷库。中科院院士叶培建表示，我国有望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小狐狸频繁现身潭柘寺，引来游客投喂，专家提示谨防被咬伤。中国男篮公布16人集训名单，主教练杜锋解读本次集训选人原因。 剧本杀市场快速扩张，入行门槛过低，审核把关缺失，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乱象也随之而来。日前，剧本杀行业交易量最大的平台在公众号发布了关于清理违法违规剧本的公告，被外界解读为剧本杀行业可能迎来强监管的信号。剧本杀行业存在着哪些乱象？原创剧本需求增长，如何淘汰劣质的盗版剧本，增加作者原创的信心？怎样打造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业态？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前不久，拥有50多万粉丝的罗小猫猫子在一场直播中声称失去了希望，准备喝农药自杀。没想到有网友起哄说，你快喝吧。最终主播喝下了农药，不治身亡。起哄者会承担法律责任吗？对于类似极端直播，平台应负什么责任？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高新技术企业北京恒和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成功上市。记者还将探访海淀区富力桃园小区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情况，以及昌平区涉及疫情小区的垃圾清运情况。来听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近年来和快递外卖行业相关的违法犯罪案件数量不断增长。石景山法院调研近三年审结的案件发现，目前涉及快递外卖类的犯罪以侵犯财产类犯罪为主。 不法分子对快递外卖行业工作流程的熟悉程度不断提高，利用程序漏洞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手法也在不断升级，已经从简单的盗窃、诈骗发展到虚构、虚签快递进行定向盗窃，还有敲诈勒索外卖商家等新的犯罪手段。 很多时候受害人防范意识不强，案发后又存在怕麻烦或者怕报复的心理，往往选择息事宁人，导致相关犯罪在极低的成本下屡屡得逞。 法院建议提高从业人员的规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行业企业内部监管，消费者也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比如在接收快递的时候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仔细核对订单信息等。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 摄氏度。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晴天继续再现，最高气温在12摄氏度上下，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注意添衣保暖。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为早上6:59，降旗时间为16:5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加持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房子交付20多年没有拿到房产证，报道播出3个月后，记者追问办理进度。 买的时候就说给咱们交给政府这钱就给办房产本，到如今也没见着。 热线回声，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2年没有使用，报道播出后有关部门回应开园时间， 可能9月份差不多，到9月1号了，应该能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曾在今年7月31号报道过大兴区西红门镇福星花园通达楼的45户业主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栋楼交付20多年至今没有拿到房产证，如今又3个多月过去了，通达楼办理房产证一事进展如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福星花园小区共有27栋楼，通达楼是其中的一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共有45户。这45户房屋又分为2种性质，一种是安置房，另外一种是商品房。当时业主们告诉记者，通达楼是整个小区唯一一栋没有房产证的楼，而由于没有房产证，通达楼业主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 99年买的，买的时候卖咱们房子就说给咱们卖了这钱交给政府这钱就给办房产本，到如今也没见着。这不是现在这旧楼不是给改造吗？哎，到现在呢又没有我们了。 他们都有正常手续，都卖的楼，别的楼都正常，就这楼不正常，没人管。 此前，通达楼的开发商北京市通达房地产开发建设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业主们没有拿到房产证，责任并不在开发商。 我们现有的资料是我们在96年花了50万向在西红门镇政府买的地，他的土地证下来以后，他没有给这个楼土地分割，开发商也没有获得产权证，所以居民就获得不了产权证。 而就通达楼业主无法办理产权证一事，记者也曾经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核实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是说那个通达楼所占土地签署的合同为西红门镇政府与开发商签订的占地合同，而非土地出让合同，该片土地未经过征地及土地上市，目前通达楼所占土地 为嫡系土地，属于小产权房，所以你得问属地政府。 此前记者就办理房产证一事曾向西红门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过询问，工作人员表示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会给出回复。近日通达楼业主林女士再次致电记者表示，三个月来通达楼业主们又多次配合开发商方向有关部门提交办理房产证的相关材料，但是办理房产证一事迟迟没有回复，他们不明白问题究竟卡在哪儿了。记者随后又联系到开发商北京市通达房地产开发建设总公司咨询办理房产证的进展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材料已经全都上交给有关部门。 我把所有的手续，就他们要的都提供到家了。第一个，通达二分当年在你这儿跟你合建楼的协议是有的。第二个，花了50万买你的楼的协议也有的。50万也转给你的，你查你的账了。那个协议里边说的特别清楚，他是负责产权申报什么的。 跟谁签的协议？ 大兴区西红门镇政府。你给我们提供了这块楼的集体土地证也有，这个叫他当年这块的地是集体土地证，是镇政府的。因为当年报虚化户，你肯定盖章了。你要不盖章，大兴区计划委员会不会批我们。他当年报批的这块全是住宅小区， 包括咱们通达楼站的这地儿吗？ 对，镇政府对外来讲叫招商引资，而花钱买我这东西。 那您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哪儿了？ 我们就认为是思路问题。 根据开发商工作人员所说，记者咨询了西红门镇政府规划科负责办理通达楼房产证相关事宜的工作人员，对方称， 但后期怎么处理，领导那块就知道。我跟领导说一下，您留一下您联系方式，回头联系您。 在等待西红门镇政府回复的同时，记者联系到北京市规字委大兴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专班的工作人员，他表示，通达楼办理房产证一事正在推进中，但症结就在于通达楼的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问题比较棘手。 我们前期一直在梳理他的相关的手续情况，一个给委里也汇报了，给区里也汇报了。他这个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呢，现在是占用了集体土地，然后呢手续不全。 如果他是集体土地的话，那会儿镇政府怎么能跟人家开发商签合同呢？ 您这个问题问住我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当初他们怎么运错的，说实话我们也不太清楚。 主要是问题就卡在这一点，对不对？ 对。就一旦涉及到占用的集体土地，它的程序上包括一些东西就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了。占用集体土地，它首先得补征地手续，你看征地、供地这两个手续是要补的。按照什么方式去补办手续，还得去委里边给我们指导一下。但是我们对老百姓办事儿也得合法合规，不合相关政策情况下，我们尽快的一定是尽快推进。 随后记者再次致电西红门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告知负责人。 我跟领导说了，领导没说什么。其实这个办证最终那个政府可能是搭个平台，就是最终还得是区里规字分局那边有办证的权利。 那边说手续不全什么的，那不是意思还卡在咱镇政府这儿吗？ 行，我再跟领导说一声。 截至发稿，西红门镇政府仍然没有给出回复。20多年来，办理房产证始终是通达楼业主们心中难解的痛点。他们告诉记者，从通达楼到西红门镇政府不过103步，但就是这103步，似乎成了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都期盼着镇政府能早日给出回复。事件后续如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在今年10月22号报道过，丰台区南苑街道天悦一号小区的配套的幼儿园建成2年，但一直没有投入使用，这让周边居民十分不解。当时反映问题的严先生告诉记者， 这个幼儿园的话，应该是我们小区配建的一个幼儿园，开发商已经建成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一直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严先生曾表示，自己的孩子马上就到了要上幼儿园的年龄，他期盼这个幼儿园能早日开园。 我们家孩子明年可能就要上幼儿园了，但是你看现在已经是到这个10月底了，现在还没有动静，我就想这个明年还有没有希望。 据了解，这个幼儿园位于天悦一号小区的东南角，总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规模为18个班，540个学位。开园后可以解决小区适龄儿童的入园问题。丰台区教委基建科的工作人员曾向记者介绍说， 开发商那边还有一些装修的活没干完呢，所有的手续他得竣工验收备案完成以后才能移交给咱们教委。 报道播出后，丰台区有关部门给出文字回复，回复中写道，经核实，天悦一号小区配套幼儿园开发商为北京悦恒置业有限公司，为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控股，已经与区住建委、区教委签订公共配套设施移交接收记录单，完成规划验收及竣工备案手续。但是由于园内运动场地塑胶面层铺设、活动单元地面等工程建设没有完成，还不具备产权移交条件。那幼儿园什么时候才能开园招生呢？幼儿园的性质及办学主体是否确定了呢？丰台区住建委在回复中表示，将督促开发商加快工程施工，预计年底完成配建工程建设与产权移交工作。另外，丰台区教委也回应称，已经初步确定开办普惠性幼儿园的意向，正进一步明确办园主体，同时提前做好家具、教具配备等开园前各项准备工作，配合属地街道做好居民解释工作。下一步，丰台区各部门将推进天悦一号小区配套移交等各项事宜进展，计划在明年六月正式开园招生，满足周边居民子女入学需求。之后，属地南苑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反馈说， 我们现在跟那幼儿园也已经接洽了，跟开发商那边，然后他那边因为门口那条路的那个原因呢，还没有做移交，然后预计呢是明年的一二月份做完移交之后，我们会邀请一些幼儿园团队，然后过来再进行，可能九月份差不多，到九月一号应该能开。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陈伟霆、袁娅维。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High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越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情空心花。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